那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毅力？ 从我初恋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 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北京时间22:01，15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是节日的第一天，正式放假的第一天，所以应该有好好的休整一下，或者是规划一下，或者是去什么位置，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状态。我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放松的感觉，就好像我即将要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治好自己的头痛。我会觉得和大家的分享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同时也会忘记自己好像是在做一件要挣工资的所以我就要不由自主的前倾。如果你是新朋友，那么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搜索之后就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直播间的样子，可以看到这个视角，还有这个角度的杰克堂，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杰克堂在驼背，还有这个角度或者这个，而到了这个角度你就总会觉得有点太丧了，或者说有点孤单的那种味道，因为是过节的第一天，所以还是要有这种团圆的气氛在。那么所谓的独家记忆本来是这么想的，假如说我们可以回忆起中秋佳节的独家记忆当然更好，但是我今天想了想，可能不是每个人在回忆中秋佳节的时候都有那么多的独家记忆可以分享出来，所以不如我们就把它扩大范围，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时刻，哪怕是一个无比寻常的一天，只要它给你带来了独家记忆的感觉就可以来一起分享。好了，让我们先来听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唉，说实话今天其实是有点头痛的，在上直播之前就开始懵懵的，但是呢好像看到了比如说九派派，还有小屁孩，还有1257487十指之间等等等等，看到了很多新朋友老朋友的名字之后，好像就忘记了头痛的感觉。对，想起来海贼王的漫画作者尾田曾经有说，我不是在工作，我只是在画漫画，所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完全不会觉得辛苦了。希望你也有一样的感觉，好想可以这样一直任性下去，任性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请继续逗号任性，来自陶喆。 在看过你传给我的每一通简讯，还是很甜蜜。第一次牵你的手，我紧张得不行， 多美的回忆，但现在你每天对我生气，搞得我真的不想再理你。你如果真的要这样任性，我只好说哦，请继续。 You are my sweetie， 不讲理，怎么我离不开你。You are my baby， 宠着你，我还是那么爱你。你不要再疯狂地偷看我的简讯，你有点神经。不要一直追问我和朋友去哪里，不想告诉你。可现在你每天关都关心，搞得我真的很想要走你。你如果真的要这样任性，我只好说哦，请继续。 You are my sweetie， 不讲理，怎么我离不开你。 You are my baby， 宠着你，我还是那么爱你。 陶喆的一首非常甜蜜的请继续任性。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希望在这里可以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而我是今天晚上陪伴你一个小时的杰克唐。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独家记忆，那些独属于你的，脑海当中会泛起涟漪的，在某一个特别的日子，或者是寻常的一天，只要它对你来说够特别，都希望可以分享给我们。刚才有看到是哪一位送的月饼啊？哦 ，HNTV 送了一块月饼给杰克糖，谢谢，心里甜甜的，好像很应景啊。最近可以送月饼，收到月饼，看到很多神秘人，快点找我，瞎看啥？还有江南雨。兄弟情若知 Miss Two 小半仙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在周日晚上十点钟，也就是假期的第一天晚上，在十点答录机和我相遇，但是我想你一定有你的理由，你的独家记忆，那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咯。 Can I lock the door now? Yes, cause I've gone home andSaying we will chill again, I'm falling for you. So you wrap your arms round mine, and I can't fight the feeling that builds up inside. It's just so hard to resist the taste of your kisses when I'm begging for more. And you just won't listen when I tell you I'm kissing someone else too. Ooh, start kissing my neck and caressing my scratches, telling me they're part of your favorite patches. And then I won't stay the night, protect your sword and my pride. You know it ain't right. It's just so hard to resist the taste of your kisses when I'm begging for more. 这首歌的名字，应该 Zimt， 好像是这么念吧，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以人名当做歌名的这种歌，中国的会想到什么？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为什么我第一反应是这个？总之以人名来做一首歌名的，我想应该都是有故事的人吧。诶，突然想起来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第一首的演唱者陶喆似乎就很喜欢用人名来作为歌名。光是比如说什么 Natasha， 还有什么来着Angel， 但 Angel 好像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好吧，我一会儿还要再去求证一下。总之印象当中他好像有很多的歌曲都是以一个，尤其是一个女生的名字来作为主题的。不知道你还可以想起来很多其他的类似的用人名来作为歌名的歌曲吗？也欢迎和我一起来分享。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你也可以来自己创造一个这个独家记忆当中可能会包含的一个人的名字。与我交流的方式很简单，我要先来点音乐。对，与我交流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名字十点打卤鸡，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直播间的场景了。那或者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想对我一个人说，想，对， 给我私信留言的话，也可以在这里找到我，找到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块油化音最记得是六个字，然后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偏爱恋时光，还有神秘人啊，刚刚看到有一些朋友进入到了十点打火机的直播间，好像按照以往的数据来比，今天直播间确实冷清了不少，可能有很多的朋友现在正在和家人团聚，或者和朋友相约，不管是哪一种，或者你更想一个人来享受周日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的悠闲时光，那就可以来找到十点打火机，找到我，一起来听歌，可要听好喽。 听哪了？ 嗯，怎么回事？可要听好喽。你给我听好，来自陈奕迅。这首歌有的时候会觉得像是对朋友说的知心话，也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些话像是说给自己听。 你看看大伙儿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不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 想哭就要笑， 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 旧的就忘掉， 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 看到了愚蠢的自己，关注了主播，还有玫瑰花，还有问出了怎么没人说话。你给我听好，杰克堂可正在说话呢，正在听到的是关于独家记忆，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而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你给我听好。 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我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 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 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那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 对呀，为了让自己不无聊，就只好跟着一起嗨啦，半日时光，中秋快乐。谢谢，因为今天有点头痛，所以就要用这种嗨的方式来稍微麻痹一下自己。同时我想今天应该很多的朋友都会去跟朋友团聚了，也许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会少了一些，哎，现在好像又有点回声的样子，所以就斗胆唱两句歌。好吧好吧，听他唱吧。 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 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别让我知道其实你在背着我们偷笑。 谢谢半日时光，有你们的陪伴也是一门不可缺少的功课。其实在节假日的时候，通常我们会选择录播或者是重播，但是我觉得像中秋佳节这样的团圆节日，虽然今天不是正日子啊，但是因为是周日，所以有节课堂和大家陪伴的机会，怎么可以放过呢？所有在十点答录机的新朋友老朋友，我们都好像是在今天晚上在和家人团聚的前一天先来一个朋友聚会。谢谢榆木的关注，也谢谢过去了就去哪了，过去了就刷不到了，过去了就不会回来的关注。谢谢文乐送的月饼，感觉啊，真的是离中秋越来越近了。因为有一段时间已经忙到完全不记得中秋节快到了这回事，一直到周围的朋友还有同事还有家人的提醒才会想起来。但是这种感觉，数着日子过是一种，那是一种期盼，但是稀里糊涂的过好像也是一种，因为当你抬眼看的时候好像马上就要放假了。所以属于你的独家记忆有哪些？属于你的独家记忆有哪些是值得分享的？欢迎你告诉我，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的时候通常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我更愿意去以一种客观冷静平和的态度啊，来去描述一件事情，或者是很泛泛的去说。但是也许在今天花好月差一点就圆的时候，也可以聊聊自己。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和我一样来分享心事。半日时光啊，对，很久没有看微博了，被发现了。前几天，不是前几天，应该是上个月，还被一位听众，在我的微博下面留言说，对我进行了声讨。对，就是这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你怎么一条微博都没有发？难道真的没有什么想要去分享的吗？难道真的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值得感悟的吗？啊，我想了想，惭愧地低下了头。但是转念又想，其实会有很多想要去分享的瞬间和感受，但是因为十点答录机这个出口，让我在每周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利用这个出口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一周或者当天的所思所想。你们知道吗？我们的主题有的时候确定下来，有的时候会是那种绞尽脑汁非常认真的一种筹备，比如说在说故事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哪怕已经提交了一个主题，但是因为在某一天在当天突然间有一个闪念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于是也许就进行了一个当时当下的变化。所以我喜欢这种随心随性的状态，我也希望大家在十点答录机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完全的随心随性。半日时光给我进行了解读，因为你不孤单也不寂寞又不需要人关注。我仔细的想想，真的是这样吗？我要先否定你，然后我会再给你一个答案。啊，刚才说了要陪大家过节，所以我想这首歌怎么都少不了的。 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跟着一起唱吗？不可以，可以。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花也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专诸葛第一壶 上了，过完瘾了，还可以吗？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可能啊，在某一个路口，但是应该是某一天吧，某一条也可以，也许是某条街上，最有可能的是建外大街14号，因为这是我们正在发射信号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打录机，但愿人长久。九千里共婵娟，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今天的月亮虽说不是足够的圆，但也特别的亮。十点打录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打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打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一刹那突然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头也痛，心脏也有点痛，不过看到你们好像就好多了。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独家记忆，有哪些是属于你的独家记忆呢？我想对于杰克谭来说，每天晚上的10点钟，不是每天晚上，星期六和星期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钟和你们陪伴的这个部分也属于我的一部分独家记忆。然后刚才我在想啊，谢谢王爷啊，胸闷的感觉，对，你也有吗？半日时光没睡好补个觉，我也想，但应该会在今天直播结束之后吧。谢谢雨木的关心，直播间不通风吗？其实确实好像是没有，有窗户，但是我们的窗户是一个大大的玻璃窗，然后对面其实大家会觉得好像直播间很孤单的样子，这么大的直播间只有我一个人，其实并没有，因为我们是很多的小伙伴在一起奉献一档节目给大家。就好像隔着玻璃我可以看到我的同事，他们就坐在窗外，只不过那个窗外是另外一个空间，导播同事。所以其实每一个我们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冰山一角，在下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部分才是一个整体。所以关于我们能够组成我们现在的样子，是因为有所有过去的那些回忆。王爷说很多，有很多值得回忆，有的，好像一直在说有，好好奇那会是什么样的。你愿意跟我们讲讲故事吗？当然如果你觉得有点害羞不太好意思，或者要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导致没有办法在留言板上面完全留言，那么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块儿花烟随记的是6个字，在上面给我留言或者私信都可以。我是一个很少发微博的人，对，要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但是我会看留言，我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沟通的平台。至于刚才半日时光的猜测，是不是因为我不孤单不寂寞不需要人关注所以才会这样，我仔细的想了想好像也不是，我也会有孤单寂寞冷的时候，我也会有需要人关注的时候，但是呢好像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刻就这样自己消化掉了。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不记得，是真的不记得哦，就连喝水这件事情我都要写进日程里边可能才会记得，就好像每天早上起来想要喝一杯水，但是醒来之后好像忙东忙西之后把这件事情就会忘记。听上去是不是有点不太可理喻？哎，但杰克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请你们原谅我吧。刚才看到了送温暖，送温暖永远是那么的温暖，节日快乐，中秋快乐。今天还在直播的我觉得自己都棒棒的呢，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辛苦，所以送温暖放心吧，有你们的陪伴我会更觉得就像是在明天家人团聚的日子到来那天之前的和朋友的一次相聚。好吧，该听歌了。这首歌的名字叫 Falling， 就是一种坠入的感觉，所谓的坠入感。有的时候想念一个人会有一个坠入的感觉，有的时候陷入某种旋律和调调，所谓的坠入感。有的时候想念一个人会有一个坠入的感觉，有的时候陷入某种旋律和调调和情绪当中会有坠入的感觉，听歌也可以。That much about you, but the one thing is for sure, make me wanna go. made no sense. Suffer, suffer, sad. Little babe, no answer. Well, you know you got me falling, good. I wanna tell you, but I don't know if I should. What am I gonna do? What am I gonna do? Think I'm falling for you, baby, falling for you, tea. I wanna tell you just how it feels. What am I gonna do? So now what am I gonna do? 疲惫的，我有努力的睁大眼睛，但是还是被看出来了，受一点点的疲惫。但是呢，今天还好，因为想到明天就可以彻底的放松一天，还是会忍不住的小小的激动开心一下。谢谢大家的关心，和你们一起聊天好着呢。 Now what am I gonna do? Think I'm falling for you, baby. Got me falling deep. Want you to tell me how it makes you feel. What am I gonna do? So now what am I gonna do? Ooh, ooh, ooh. Gonna do.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属于你的独家记忆，我在这等你。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在屏幕下方了，独家记忆。有哪些人为你提供了独家记忆吗？我记得刚才是谁说有的，是的，有的，而且一连说了好几遍，是王爷啊。所以你的故事在哪里？我在等着你和我们分享呢。榆木，少喝咖啡多喝茶。嘿，是嘞，您提醒的是。事实上是我咖啡喝的不多，茶喝的也不多啊，连水喝的多不多。看来今天我不停地提醒自己要喝水，所以是时候要改变自己了。王爷说没这么说，哎，不对啊，让我看看，难道是我记错了吗？因为我的记性很不好，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我是很怀疑自己的。半日时光看到了你刚才的留言，很希望可以打电话好好的聊聊人生。我也想啊，但是现在我们的节目还没有开通这项功能。但是见字如面，这话怎么说来着？看到你们的名字，看到你们的留言，就好像看到你们本人。无名无姓的守护，他给了我一生独家记忆。 只有简短的一句话，时间、人物、地点似乎都有了。人物是他，而时间是一生。关于你们的独家记忆，也许你愿意用具体的方式来分享，也许哪怕只是这短短的一句话，似乎就已经能够体会到在说这句话当中那种心情，有不舍，有珍惜，似乎还有一些遗憾。啊，送首歌给你吧。这首歌的名字叫 I Will Be There。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在什么时间，不管现在是几点几分，我就在那里。这是一句非常让人安心的一个承诺。就算你没有办法和他朝夕相对，日日相见，但是只要想起他，你就知道他在那儿。 I'll be there just in your mind. Oh yeah, you will know. I'll be there just in your eyes. Oh yeah, you will see. I'll be there justIn your heart. Oh yeah, you will know. I'll be here just in your eyes. Oh yeah, you will see. Find a way I go through there. Oh yeah, you will know. Find the love is in your heartOh yeah, you will see. The dating will be fine. The life will be nice. And even come, just you be here, then I will know it's true. For you. I'll be there for you. 这句话也可以是我对你说的，我会为了你们，会为了你在这里。而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十点打录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打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打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打录机，我是杰克唐。 I will be there 送给刚才的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无名无姓的守护，他说可惜最终没有在一起，于是他所给你的便成为了一生的独家记忆。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失去过才觉得珍惜，现在呢，现在的那个人，你身边的那个人，是否也可以给你带来独家记忆呢？记得去感受，记得去看看，停下来你就会看到。我们今天聊的是独家记忆。可能很多人并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故事细节百分之百的分享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更多的是一种猜想感受，但是这样的模棱两可又会让很多人觉得有所共鸣，因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人的，总会有一个两个甚至很多个给你带来这种独一无二的感觉，成为你的独家记忆。尤其在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时候，在这样马上要团聚的时间，你可能会想起一些人，这些人有的还存在于在你的生命当中，而有的因为时间空间的距离没有办法在物理层面上面对面去表达一句想念。刚才杰克唐有说也许会在今天聊聊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不知道有多少人现在在，我就当你们是白菜，嗨，没有了。因为很少会在节目当中说起关于自己的故事，总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当然，千万不要忽略以我有一个朋友开头的这样的故事，因为通常有人说我有一个朋友，很大概率就是他自己。我有一个朋友，不，对于我来说，有一个关于中秋节非常非常深刻的记忆。那是我们一家三口，在我还是上高中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我上高二，那是我们一家三口一起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好像说着说着就有点感伤，不想说太多的细节，但是就好像刚才那位朋友的一句话一样，有的时候只是一句话就会把你带入到某段回忆里。我想想那天晚上的月亮是什么样的，其实 我们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或者临近的时候才会想起来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而其实每天晚上月亮它都在那儿，今晚的月亮又怎么样呢？ 今晚的月亮还那么美，今晚的星星，今晚的星星还在眨眼睛，今晚的人啊，今晚的人还不可睡，今晚的歌儿喝着酒儿醉，风儿轻轻吹着有点儿凉，歌儿轻轻唱着，有一点悲伤。快要离别的人啊，还在相依偎，一起遥望着。这轮圆月亮 来自赵赵的今晚的月亮。于木说，前几天儿子半夜突然大哭起来，说爸爸不见了，我好感动，我在他梦里，我也好感动。明天晚上我也会跟我的爸爸我的家人一起过中秋，今天他们也来了。今晚的月亮也许没有明天的圆，但是我也好想你，可以和心爱的人一起看看。我想过了今天，今天晚上又意味着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吐露自己的心事，我想我会把它珍藏。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今天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独家记忆。谢谢你们 给我的独家记忆。秋风夜雨，无名无姓的守护，全网通，还有花椒用户0 9 7 again 7523，爱唯一，等等等等。我要说的是，晚安，还有中秋快乐。最后一首歌，就让它继续和月亮有点关系吧。非常优美的旋律，谢谢榆木，祝你节日快乐，圆圆满满，花好月圆夜。来自任贤齐和杨千嬅。 情话飞呀飞，春意飞呀飞，谁在跳啊跳，心也比我好面皮，可惜你呀你，错不该当我后辈，望将满圆灯照你绝美， 明月美呀美，知鬼花好燕丹飞，谁在唱呀唱，忽冷春意笑或美，最憎你呀你，错将飞吻接落地，上青天宫阙中点醒你，凭明月好照照万里，一对鸳鸯水里戏，明月高照美上你，此爱不要实习机，正等你呀你，飞天再去遁地，寻花好年月弯弯，不还把戏， 就是中秋佳节了，所以呢先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我是杰克堂，让我们在这样非常温婉的柔美的旋律当中结束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让我们下周六再见。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